time to reach the radio show. Here comes the beats. 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正在为您带来的节奏驾到 Rhythm Mix， 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第一个小时，我们的爵士音乐时间正在进行当中，而刚刚我们的开场音乐叫做 Sing Sing Sing， 想唱就唱，唱得响亮嘛，是不是啊？ I like to sing sing sing that well。一起来跟我们的爵士音乐作品唱起来，唱出你的美好人生态度吧。各位周末愉快。摩阿杜拉正在为您带来我们的节奏驾到 Radio Beijing and Beijing Music Radio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正在为您放送的就是刚刚我们所听到2007年的来自于德拉巴巴带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拉丁流行专辑当中的爵士音乐的版本啊，你希望能够听到更多的生活中的火花，对不对？那么下面时间来继续跟您分享更多的火花，来自于这样的一首音乐作品，我们完全不能够错过，那就是 Studio。 我们在录音室当中能够听到更多的火花的产生，所以创意就来源于这样的工作室当中了。节奏驾到 Rhythm Mix。 into resonance， 节奏驾到。 您正在收听节奏驾到耳边的音乐，就是来自于1999年，将近20年前的一个专辑，来自于 TJBB 的第三张作品 Vector， 带给我们的 My Favorite Things。我们今天这样的耳边的爵士音乐，能够带给我们一种周末的欢脱质感，是不是？那么下面时间来继续用我们的音乐燃烧自己，燃烧我们的周末好时光啊！伴随您的周末出行，是我的一种荣幸。来继续关注这样的一首单曲，我非常喜欢的 Eddie Almonte。

Welcome to Reach the Radio Show. Here comes the beats. 像这样的一段音乐可以能够一扫而光我们的所有的负面情绪，对不对？这是来自于 TJBB 他们的第十张专辑 Swing Concrete 当中的一首音乐作品，叫做 Four Brothers 四兄弟啊，2006年的出品。四兄弟一块去演奏音乐的时候，我们在面前会发现，其实四个人的演绎是完全不一样的。而四兄弟的演绎，对于我们每一个听者来讲，它是一个整体。我们也希望用这样的音乐，给到自己一个在周末的时光当中的爵士音乐的整体释放享受。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这里是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我是主持人常小航。马上锁定我的新浪微博，关注主持人常小航，查询一下我们本期节目的歌单。当然了，也欢迎您能够在每周六和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的4点锁定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来关注节奏驾到。来继续下面一段音乐咯， Pick up the pieceThank you. You are listening to Resonance 节奏驾到。 欢迎您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刚刚我们所听到这样一段音乐作品呢，就是来自于我们的 TJBB 他们的专辑当中的两首歌曲，分别是 Pick Up the Pieces 以及另外一首叫做 Epcot The Oral。 那么下面时间来继续关注我们另外的一些爵士音乐单曲的内容，来享受一下这样的一个周末的时光。各位，这里是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再次欢迎大家。 Yesterday, I'm here.

欢迎您回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带来节奏驾到 Rhythm Mix Here Comes the Beats， 我们的潮流的热门单曲的混音时段。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这样一首音乐作品叫做 World to Me， 来自于 Luke James featuring Chami。 那今天我们的 Remix 就这样开始了，希望您可以通过我们的音乐来去感受一把在周末的音乐能量跟一种音乐的释放哈。那我们今天节奏驾到 Rhythm Mix Here Comes the Beats， 也是为您安排好了所有的混音作品，把歌单已经放在了我的微博当中，请您马上关注我的新浪微博主持人常小航，其中就会有我们今天要送出的每一首音乐作品的名称列表了。 Na Na Na Original Mix Edition 来自于 Shirk Babies， 以及上我们会听到 After the Club 来自于 Bass Malay。 You're now listening to 97.4 Beijing Music Radio Reson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97.4 Beijing Music Radio Raise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边的音乐，这是叫做 Big Hearts Original Mix Edition， 来自于 Floto 以及 Mochak 带给我们的作品了。而稍后我们会听到另外来自于Bass Mazay 带给我们的 After the Club Original Mix Edition， 以及来自于 Regon 带给我们的 Miss You， 很想你哦。在音乐当中，可以慢慢去思想，去思念那个你正在想念的人。在这里跟朋友们一起分享一下我们的歌单，就在我们的 微博当中，马上关注主持人常小航，也是我的微博，可以来看到我们本期节目的混音歌单。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您正在收听节奏驾到 FM 九七四，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的4点首播，凌晨2点到4点重播。欢迎你来到我们的音乐当中。 To Razor Max 节奏驾到 Nothing wrong but sweet

Miss You Original Mix Edition 来自于 Raygon。 那像这样一首音乐作品能够让我们听到着外星生物的震撼的质感哈，很多的科幻大片当中包括灾难片当中都会用这样的一种嗡嗡的质感的音乐混杂在其中，他们的音乐采样我觉得灵感应该来自于电影当中的一些个配乐啊，一些 Original Soundtracks。 那么今天我们的节目继续为您送出节奏驾到 Rhythm Mix Here Comes the Beats， 我们的潮流混音的单元，希望您能够来喜欢，我是主持人常小航。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里面依然要跟您分享一些我们的独家混音作品了哈。稍后您会听到这是来自于 Oliver Jam 带给我们的Single Original Mix Edition， 以及呢 Dome Dogs， 还有像是 Coco Jumbo 以及 World to Me 等等好音乐。当然也不能够错过更加硬派的版本的，叫做 Rizzy Rich Pound，还有 Time Extended Mix Edition 来自于 Going Deeper。 一起来关注更多的音乐内容，锁定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就对了，节奏驾到。下面我们把电音发扬得更加广大一些。 Reach the radio show. Here comes the beats. Put me up, take my heart and make me happy. Put me up, put me down. Put my feet back on the ground. Put me up, take my heart and make me happy.

FM 97.4 Beijing Music Radio Razor Mix 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 Impact 来自于 Razzy Rich Crown Original Mix Edition。 那么下面时间来继续关注我们今天这一个小时当中最后的一首混音作品了，叫做时间，延长的时间啊，时间是可以被拉伸也可以被缩短的，只是在不同的空间当中进行变化而已。那其中呢，我们会听到各种各样的碎拍，而在碎拍当中我们也能够听到那种非常非常低的低沉的 bass 加入到进去以后，会改变时间的一种存在感，是吗？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正在为您带来的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记住时间是每周六跟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的4点首播，凌晨2点到4点重播。我是主持人 Mr. 长长小航，歌单在我的微博当中，欢迎您来去查询一下，关注新浪微博主持人常小航，就可查询到本期节目的音乐列表。稍后也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歌曲排行榜。 Radio Rhythm Mix 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缓缓前要倒数，既然